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三伏苦薯片，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顶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周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装修去哪里呀？装修去哪里？装修去哪？华夏家博会里。 华夏家博会，装修大牌又实惠。5月25至27日盛大开幕，就在北京展览馆。 诵读小站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林。今年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的主题是水山成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文艺广播诵读小站联合首都博物馆推出了留住记忆诵读北京读城活动。下面您将听到的是由梁佳琪带来的五月的北平。 大家好，我是佳琪。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部分节选自张恨水先生的散文《五月的北平》。在五月里下过一回雨，槐叶已在院子里着上一片绿荫，白色的洋槐花在树枝上堆着雪球，太阳照着非常的好看。枣子花是看不见的，淡绿色，和小叶的颜色同样，而且它又极小，只比芝麻大些，所以随便看不见。可是它那种兰蕙之香，在风停日午的时候，在月明如昼的时候，把满院子都浸润在幽静淡雅的境界。假使这人家有些盆景，石榴花开着火星样的红点，夹竹桃开着粉红的桃花瓣，在上下皆绿的环境中，这几点红色娇艳绝伦。北平人又爱随地种草本的花籽，这时大小花秧全都在院子里拔地而出，一寸到几寸长的不等，全表示了欣欣向荣的样子。北平的屋子对院子的一方面，照例下层是土墙，高2-3尺，中层是大玻璃窗，玻璃大的像百货店的货窗相等，上层才是花格活窗。桌子靠墙，总是在大玻璃窗下。主人翁若是读书伏案写字，一望玻璃窗外的绿色，映人眉宇，那实在是含有诗情画意的。而且这样的点缀，并不花费主人什么钱的。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藏耳朵，听听藏耳朵， 藏耳朵，听听听听藏耳朵，藏耳朵，笑笑笑笑藏耳朵，藏耳朵，唱唱唱唱藏耳朵，藏耳朵，跳跳跳跳藏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藏耳朵， 听听藏耳朵。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晚上好，欢迎你收听 听听糖耳朵节目，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你都能听到超级好听的故事儿歌，还有好玩的笑话。 小群姐姐和糖耳朵兔子也会经常请小朋友们参加我们的各种活动。 你想参加我们的活动吗？那就请你的爸爸妈妈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吧，每次活动都是在公众号上报名的哦。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听听糖耳朵，你也可以用它在手机上听故事哦。 好啦，开始听故事啦。 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一位日本的大朋友高楼芳子为我们创作的，是由杨明翻译的。我们要谢谢普普兰绘本馆连环画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听听糖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小气鬼大冒险。有一位萧奇先生，他戴着一顶小帽子，围着红围巾，穿着红鞋子，穿着绿色的外套，鼻子下面还有一撮小胡子。有一天夜里，萧奇先生走在一条没什么人的小巷子里面，突然发现一座房子的墙根那儿堆了一大堆没有人要的旧书。小七先生走过去， 要是把他们都抱到旧书店里去，没准儿能卖个好价钱呢。 他随手从那堆书上拿起了一本，翻着看起来。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一百倍数》。 什么？什么？ 小七先生看着书里写的字，忍不住心扑通扑通扑通地跳，因为书里说有一棵神奇的树，不管把什么东西埋在树根那边的土里，都会立刻变成一百倍在树枝上长出来。 也就是说，要是在树根那儿埋上一枚金币，那树枝上就能长出一百枚金币。要是埋两枚金币，那就能变成两百枚金币了。 这一下小七先生可顾不上去什么旧书店了，他只拿起了这一本书就匆匆忙忙地赶回了家。刚一进家门，小七先生就赶紧坐到桌子前面把书翻开，书里还有一张地图。 向西，向西，再向西，不管走到哪儿都一直向西走，翻过尖帽山，跨过九曲河，绕过红衣坡，再穿过响叶林，一过了山贼岭，就有一座没有名字的小山丘。 地图上写得很详细，据说那个一百倍数就长在地图上的那座小山丘的山顶上。但是这本书里对山贼岭这个地方写得很详细，还特别说 这里埋伏着99个山贼，专门袭击过路的人，抢走他们的钱财。 小七先生来来回回地翻着书，反反复复地叹着气。 唉，一百枚金币，一百枚金币，你看一枚金币就能变成一百枚，但要是被山贼抢走的话，唉，被山贼抢走，唉，那可就全完了。而且唉，要是还没找到那棵树呢，我身上带的金币说不定会先被山贼给抢走。唉， 他越想 越觉得这件事情实在是太荒唐太可笑了。可是想来想去，小琪先生还是不死心。就这样，他一直苦恼了三天三夜，最后他终于下定决心要试一试。我一定要去，山贼算得了什么，看我带金币回来变成个大富翁给你们瞧瞧。 小琪先生开始动手，做了一个特别大的比他自己还要大的大木箱子。他心想， 要是不够大，那到时候树上长出来的金币可装不下呀。 不过这可不是个普通的箱子，为了能骗过山贼们的眼睛，小琪先生可是好好的费了一番心思，想了些办法。第二天天刚刚蒙蒙亮，小琪先生就把大箱子放在平板车上，一个人拖着平板车出发了。他背上包，带上东西。 嘿，山贼算得了什么，看我变了金币回来变成大富翁给你们瞧瞧。 他按照地图上说的那样一路向西走，再向西走，不管走到哪儿一直向西走，翻过尖帽山，跨过九曲河，绕过红衣坡，再穿过响叶林，马上就要到山贼岭了。萧琪先生鼓起一把劲儿，继续向前走去。 哎呀，一进了山贼岭，树都变得很高很密，在树中间走着，就算是白天也到处都漆黑黑的。 这时候藏在树丛里的99个山贼已经盯上了小琪先生，他们躲在树枝中间的黑影里，眼睛闪闪发着光。突然之间，99个山贼冲了出来。 哎呀，哎呦，不好不好，山贼们一下子扑向了萧琪先生，他们的手里还举着刀呢。 就在这个时候，萧琪先生突然一下子停下来，咚，跳到了平板车上。他打开了箱子的侧面，啪嗒，哎呦，原来箱子里竟然是个木偶戏的小舞台呀。小琪先生爬到箱子上面去，这里也是可以打开的。然后他拿出了一个长得和自己一模一样的木偶人，然后用提线操作着木偶，演起木偶戏来了。他一边让木偶动，一边替木偶说话。 我是天底下最穷的人，就算抢了我什么都得不到，我的钱包空荡荡，空呀空荡荡。 那个木偶啊，被提着线在山崎先生的操纵下跳着舞表演着，真是有意思极了。99个山贼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东西呢，围着平板车眼睛都看直了，不知不觉的就看入了迷。等演完木偶戏以后啊，99个山贼们都高兴地拍着手跳起来，而且不停地放声大笑。 好看极了，好看极了。 小琪先生朝着他们挥了挥手，他的动作呀就跟那个木偶人一样好笑。 就到这儿吧，各位，谢谢观赏。 他一边说一边收拾好自己的东西。 哦，太好了，真够顺利的。等我回来的时候就会有好多金币分给你们了， 等着吧， 我可一点儿都没骗你们呢。 就这样，得意洋洋的萧琪先生安全地过了山贼岭。他拖着平板车，哎呀，上山上山，终于来到了他要的那座小山丘。他来到了小山丘的最顶上，那儿真的长着一棵树。 哦，就是这棵树，对，就是这棵树。 这棵树不高也不矮，树枝密密的，树叶很绿。小琪先生连一口气儿也没歇，就马上拿出铲子，在树根那儿挖了个洞。挖呀，挖呀，一铲子接一铲子，挖呀，挖呀，一铲接一铲。 唉，挖这么深的洞，应该够了吧？好了好了，可爱的小金币们，我这就把你们放进去，快给我变成100倍，从树上哗啦哗啦地长出来。 小琪先生一边嘀嘀咕咕地，一边抓起了装金币的口袋。口袋里装满了金币，把口袋撑得圆鼓鼓的。 可是突然，哧溜，小琪先生的手一滑， 哎呦，糟糕！ 金币口袋呀，像个球一样，顺着山坡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朝着山下滚去了。 小琪先生赶紧追着跑下山。等等，我可爱的小金币们，等等我，等等我。 哎呀，可是金币可没有等他，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滚着滚着，一转眼儿就滚下了小山丘，扑通，掉进了山丘下面很深很深的水潭里，看不见了。 就在这个时候， 萧琪先生没看到，在山丘顶上，他的平板车呀，咣当一晃，平板车侧面的箱子打开了，里面的木偶人吧嗒掉进了刚挖好的坑里面。接着一眨眼的功夫，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树上就长出了100个木偶人。小琪先生拿不到金币就跑回来了，跑到树底下一看， 哎呀，哎呀， 哎，金币没得到，木偶人倒是一大堆。小琪先生抹着眼泪，把那些树上长出来的木偶人都摘下来了。他把木偶人全都塞进了箱子里，然后一边哭着一边下山。 怎么会搞成这样呢？太惨了，太过分了。 是啊，不但没变成大富翁，反而把自己所有的金币都丢到水里去了。小琪先生好难过。 我这一辈子肯定都不会再笑了。 他一步一步的，一步一步的下了山，又拖着车一步一步的走进了山贼岭。他原来的计划是，等金币拿到了，过山贼岭的时候，就先向右边远远地扔出一个金币，然后再向左边远远地扔出一个金币。他想着要趁着山贼们一些跑到左边捡金币，一些跑到右边捡金币的时候，就一口气从中间逃走。 对于小气鬼萧琪先生来说，一下子用掉两枚金币，这个计划已经相当不得了了。可是现在，他一个金币也没有得到，这样的计划也没用了。那接下来究竟会怎么样呢？你看，哇，萧琪先生一拖着车来到山贼岭，呼啦，99个山贼就又围上来了。站在最前面的一个凶巴巴地说，刚才我们没留神，哼，这回可不会再被你骗了。那个大箱子里装的肯定不只有一个木偶人吧？还不赶紧老实回答。修奇先生叹了口气，老老实实地回答说， 唉，是啊，当然不只是一个木偶人了。 山贼们听了这话高兴坏了，哎呀，听到没有，快抓住他， 哎，抓住他，抓住他。 就这样，小七先生被99个山贼给围攻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咚，箱子的门突然打开了，那些木偶人一下子从箱子里呼啦就都跳了出来。山贼们被吓了一大跳，一个个仰面朝天地摔倒在地上。小琪先生本来已经被山贼用绳子绑起来了，可是看到这个情景也忍不住大笑起来。 好开心呐，好开心呐。 刚才还一脸凶巴巴的山贼们，一拿起木偶人都觉得好玩极了。99个山贼呀，就每个人都拿了一个木偶人，把最后的第100个扔给了萧琪先生，说， 啊，我们可以放了你，但是你得把刚才你演的那个木偶人戏再给我们演一遍。 萧琪先生啊，当然答应了。他呀就拿起了最后一个木偶人，放声地唱起来， 我是天底下最穷的人，就算抢了我什么都得不到，我的钱包空荡荡，空荡荡，空呀空荡荡。 山贼们也都跟着唱了起来， 啊，空荡荡，空荡荡，空呀空荡荡。 结果这一天，山贼岭上一直回荡着欢乐的笑声和歌声。那天晚上，萧琪先生安全地回到了家，他把最后一个木偶人挂在墙上，然后钻进被窝。他感觉到他的心情从来没有这么愉快过，这么轻松过。他躺在那儿大喊了一声， 空呀空荡荡。 然后啊，他就舒舒服服地睡着了。 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唐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唐耳朵兔子。 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唐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大地双语幼儿园的靳云鹏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三军总司令》。 鹿妈妈问我，我的小鹿哪儿去了？我说，小鹿坐了我的装甲车。鹅妈妈问我，我的小鹅哪儿去了？我说，小鹅坐了我的蒸鹿舰。鹰妈妈问我，我的小鹰哪儿去了？我说，小鹰坐了我的战斗机。大家一起问我，你是谁？我说，我是三军总司令。 下面请小军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